18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7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99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1点，跌4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5蚊，跌3.5；阿里巴巴262蚊，跌7.6。美团点评231.4，跌6.6；小米集团21.9，跌5毫；盈富基金25.14，跌2.4；中芯国际18.22，跌5.8；农夫山泉33.6，升5毫；港交所366.2，跌1.8；友邦保险80.65，跌5.5；京东集团293.6，跌1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22，瑞士法郎8.44，澳元5.593，加元5.851，新西兰元5.134，欧元9.124。每百日元对港元7.3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2点，跌241点。港金现价报178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57美元，卖出192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几单的交通意外。咁喺九龙区七咸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天桥，因为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喺七咸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天桥有意外，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有意外，龙尾牛头角下村。至于较早前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车多，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空中道桥底。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门的屯盛街因为爆水管，现在近住华都花园的一段屯盛街来回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依家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啦。 这刻感觉很错， 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当时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那些阴影跌下过，一生来临或诀别一个人，沿途多得有人长留在我附近。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茫然在那些阴影笑着行过。 请你到下昼嘅3:12。 对 斯文尼嘅有姜涛新嘅派台作品，陈永兴填嘅歌词，讲嘅就系一种不被了解嘅一种孤独嘅感觉。姜涛嘅新歌歌名叫做《孤独病》。要了解一个人，有阵时都几睇双方有冇个意欲俾大家进入彼此嘅内心嘅。而你身边有阵时都会有一啲嘅知音，好想好想了解你，但系你会俾呢个机会俾佢咧？ 旁人在派对，但不想邀请你去参加。然而大概你亦不很喜欢那些低级笑话。情愿自闭到将光阴寄情乐手间作家，带着一点出世与一点神花。旁人在暗笑，亦偷偷称呼你妄想家，完全掠过你，将机关都睇透的一双眼。 着善意那理论与见解，做世人丑化，你亦一声不愿，人类多可怕。陪你上街，路人大概不懂欣赏你先知一世纪，难道你过分美好？世之中走太全的你，谁叫这负能量时代最开通的想法都陪你不起，明日我怕没有像你预言的美，但你一笑继续沉默，沉入了思考不肯放弃，仍努力给这荒谬城市 来自卢巧音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哲学家》，跟住揾嚟呢首咧就系寻日新派台嘅 single， 讲嘅都系想同你嘅星球接通，嚟自林欣彤嘅新歌。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司机欣赏配的我，所以。

春龍麥春龍新嘅呢只個派台星咁。總之同埋彭永森呢個故事嘅開端就係由呢個地方開始，亦都可能會由呢個地方嗰度嚟一個嘅終結。作曲有阿 Bird 啦，填詞有 Wyman。非常之欣賞歌嘅就係個編曲啦，頭先係歌曲嘅部分咧，編曲有黃兆明。至於你而家聽緊呢個 Chaser 嘅部分咧，編曲嘅朋友叫做 Eric Chen。嚟自川流有呢首新歌，今年叫做《我在切尔诺贝尔等你》。歌词最后嗰一句叫做《同享者毒气，也许守出个生机》。跟住呢首歌都系一个咁嘅故事，嚟自冯允谦《地球来的人》。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尽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累计已经有136,200人次接受采样，115,000个样本完成检测。另外，今日半日已经有52,000人采样检测，当中大约40%未经预约下接受采样，比率较以往高。 负责统筹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宣布再延长计划多三日到下星期一，整个计划为期14日。至于目前仍然运作的122个检测中心，将会有65个在星期六起停止运作。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6宗个案，累计4895宗确诊个案。政府正系同11个国家探讨落实旅游气泡措施，包括同日本同埋泰国商讨。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表示，即使旅行社同市民准备好，亦都要有足够的航班配合。政府可能要向航空公司提供补贴，例如减低航班抵港的费用，吸引航空公司增加更多的航班。东瀛游执行董事轩国全话，他的旅行社过去几个月有做准备，当措施落实，短期内可以推出旅游产品。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说，市民对有限度开放旅游的看法正面，首阶段可以探讨是不是以商务、公务或者是探亲为先。日本东京都新增14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22000宗确诊。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强调，会尽所有方法防范疫情扩散，期望出年落实举办奥运会。小池表示，由于赛事延期已经令运动员受到痛苦，东京都政府会尽力确保奥运会出年在安全情况下举行。另外，中东地区多国病例数目持续增加，伊拉克、以色列、伊朗、摩洛哥和土耳其新增确诊都超过1500宗，其中以色列新增病例3590宗，创单日新高。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针对副总统萨里克的路边炸弹袭击，至少4人死亡，16人受伤。萨里克并没有受伤，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萨里克的一名助手向外电透露，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萨里克由寓所搭车前往办公室途中瞄准车队。萨里克曾任情报局长，先后逃过多次暗杀行动。他的办公室发言人说，阿富汗的敌人再次企图伤害萨里克，不过他们未能够达至目标，但有一些保镖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下午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1点，跌225点，总成交金额1,06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1点，跌4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5.5元，跌3元；阿里巴巴262.6元，跌7元；美团点评231元，跌7元；小米集团22.05元，跌3.5元；盈富基金25.18元，跌2毫；中芯国际18.36元，跌4.4元；农夫山泉33.4元，升3毫。港交所366.6元，跌1.4元；友邦保险80.55元，跌6.5元；京东集团294.4元，跌10.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9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4，人民币6.85，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2点，跌241点。港金现价报17,83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6美元，卖出1,93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隔咗前近住公主道天桥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就喺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天桥有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至于较早前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九龙面粉厂。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最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屋企人都会同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噶。我就系由细到大听住《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嘅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齐努力啦！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拿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旁边嘅咧有林义文，系 各位 ，Hi Eric， 你好啊，喂，嗱，你首新歌咧真系有一种系好温暖嘅 feel 嘅，同埋我听到有好多人啲 feedback 就话，啊，听完呢首歌咧，令到我好挂住某啲人啦，同埋真系觉得咧，即系要见到嘅时候咧，真系要揽佢一下啦，咁样， 哎呀，咁啊好啦，系，就系想咁啫嘛， 系啊，新歌歌名咧叫做《再聚》，系啦，交俾你介绍下呢首嘅新嘅作品先。 呢首歌咧，其實係因為一個感觸而製作嘅。嗱、本身咧，即係實際上我真係有 plan， 我其實本身今年應該有演唱會嘅。不過咧，疫情嘅關係一路 postpone 啦。咁而之後我哋都仲喺度處理緊嗰啲日子嘅問題。咁所以咧就有兩首，即係仲有多首歌，咁然之後就 plan 去演唱會嘅。咁、但係咧，咁然之後咧，疫情嘅關係咧，我發覺其實大家冇乜時間 唔係冇乜時間，其實冇乜機會見啊。咁我就發現咧，其實就算冇得見，其實我哋都係想見嘅。點解咧？因為有一日我喺個 social network 係初個限聚令頒布嘅時候，大家要喺屋企隔離啊，成啊嘛。然之後咧，我居然見到嗰啲 friend 咧，同另外啲 friend video call， 然之後大家一齊做運動。我心諗下有冇掛到咁啊？即係你自己喺屋企做運動都要 video call， 咁我係見到大量呢啲片啊，其實。跟住我就明白啊，其实原来响任何嘅，即系无论我哋嘅限制有几多咧，我哋都系想见到人。 系， 咁我就觉得啊，如果我要准备演唱会，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型嘅相聚啦，咁应该会好感人噶、哦，咁不如就讲呢样嘢啦。 OK， 跟住就着手去揾 demo， 就揾到呢一首 demo 出嚟啦。 哦，原来系咁样嘅，所以系你系一路揾 demo 嘅时候就揾到啊 Alan 写嘅一啲嘅作品咁样。 咁有一个好好旧同事，其实佢 send 咗一堆阿妹留低嘅 demo 俾我哋，咁谂住留念嘅。 系， 咁我本来自己听，咁啊自己听啦。不过老实讲，其实我都唔系好，即系我冇好特别咁去攞去听咁段。咁但系要做歌，然之后咦，不如揾下嗰啲 demo 入面，係感覺嚟嘅啫。不如揾下嗰啲 demo 入面有冇歌可以用啦、 啊。 因為佢係一個好出色嘅音樂嚟㗎嘛。 係啊， 咁一定係有啲好嘅作品留低。咁我就真係先至撳佢聽，點知聽到第一首就鍾意啦，就係、是、呢一首啦。咁呢一隻歌本身有兩個版本，一個係合唱版，一個獨唱版嚟嘅、我哋唱嗰個呢就係獨唱版，因為個合唱版嘅 melody 其實又去到副歌度係有啲唔一樣。 OK。 系啦，咁我哋就揀咗个独唱嗰个就变成而家呢一只再聚咯。 诶、欸，咁但系嗰阵时系邀请系咪本身都系谂啊邀请周耀辉啦，系不二之选嚟噶啦，今次都系咁。 嗰个都系一个感觉嚟噶。 都、哦、系啊， 系啊，不过揾周耀辉其实系亦都系感情嘅因素啦，当然，因为佢分别系我同阿妹嘅 mentor 啦，即都系响歌词上面，尤其是其实响我哋嘅 solo 唱片咧， 系 有好多都系周耀辉写噶嘛，咁我嘅唱片系仲多，有一只唱片真系成只唱片都系佢写歌词添啦，所以嗰揾佢系呢个系好大嘅感觉同感情因素，而其实系啱嘅，即系响功夫上面。去揾周耀輝，我好理性咁，我作為其中一位監製，我去諗啦。因為耀輝係一個好懂得情、好懂得感覺，但同時佢都係一個好 grace， 同時都係一個好理智，同埋係一個好清醒嘅人。咁我覺得呢一種佢生活過得好 graceful， 即係佢成日都會講話 age gracefully， 即係你係老嘅時候，你要老得夠，你夠坦然、夠欣然。咁我覺得呢一啲佢嘅呢一個人做人嘅哲學，其實我諗分別都好影響我同我同嘅。咁耀輝就將嗰、那個melody 呢句寫咗，可以擁抱時就要擁抱，簡直好似呢一句 melody 本來就應該要寫呢句咁，即係啱到。我唔知道，我都冇訪問過佢，係咪第一句已經諗係寫呢句先咧？咁我自己訪問下佢先。係啊，而我好感激佢。有为呢一份情呢一、个音乐同埋为咗我哋、我哋大家包括佢自己俾咗一句咁嘅说话同埋其他嘅歌词都系。 係因为始终我諗佢你哋又認識咗咁耐呢，即係变咗有一种係在心中嘅一种嘅默契喺度，所以佢能够撩得中你嗰个点。 係啊，冇错就係嗰个点。 我想知呢，因为其实我諗好多乐迷啦，咁佢哋听完呢首歌嘅时候，剛才开头都讲啦，就係、是、都会令到佢諗起一个人㗎。系啦，我想问，譬如喺呢一首歌做嘅时候，你有冇谂起啲咩嘅人同佢之间嘅故事咁样咧？又 我太过忙碌咁去谂紧、我谂紧就系罗伟彤啦，即系我喺度谂紧啊，唔知佢会唔会唔中意我咁唱啊？唔知道佢想唔想我系咁？但系我信我哋，我绝对相信我哋嘅认识同埋我哋嘅了解，我知佢会想点样谂嘅，我知佢点会点样去睇呢首歌嘅。我只可以即係好盡力咁樣去做好佢。至於其他人諗起，我都睇到啊，有啲網民有啲話我諗起我媽媽，諗起我朋友。咁但係可能呢首歌會 remind 大家諗起一啲已經再見唔翻嘅。咁但係其實我個心裏面仲有一個心願係。你一定是会挂住，其实就算没有这首歌你都会挂住那个人的，老实说。但是我更加希望为什么叫再聚是我希望大家想起有仲在度仲可以见到但你很久没找的人。因为我觉得 去到生離死別裏面呢、 嗯、 我相信好多人其實都經歷過、 yeah. 如果能夠生離其實仲係奢侈嘅， 係 因為你有得揀，你有得揀你可唔可以選。咁我覺得喺呢一兩年其實係好多分離，即係特別多、 嗯 啊、我哋有我唔想再見你，我再見唔返你，即係有好多呢啲分開呀。咁即既然係有生離死別，調返轉我哋係應該珍惜啲咩呢？係咪、 嗯、 真係唔可以放低呢？我相信有啲嘢係唔可以嘅，但係、 嗯 有啲家伙唔係鬧得咁勁㗎嘛。 嗯。係呀。 即係有啲朋友其實你仲見不過係為啖氣㗎嘛。咁、 yeah. 我覺得如果可以令到大家有個感覺覺得原來可以放得低嘅嘢呢，原來可以放低啦呢一段階呢、這個階段。 嗯、 即係呢、這個我希望音樂上面同埋呢一個 project, 係 喺我哋嘅心都係希望我自己啦，即係可以提醒人呢一樣嘢。 嗱，頭先阿義文就即係講咗係即係首歌佢想 bring out 嗰個 message 啦，咁同埋即係個曲啊、詞啊等等咁樣啦。喂，因為你都提過咧，其實本身 demo 有兩個版本啦，咁一個係獨唱，一個係合唱嘅。但其實而家咧，你呢一個係 studio version 咧，其實都係邀請咗一班嘅男士咧，同你一齊合唱呢首歌嘅。咁其實因為之前譬如你最後的信仰啊，咁我見你可能有唔同嘅演出，你都會邀請多啲人一齊去到合唱嘅一個新嘅 version 啦。會唔會其實有冇關係嘅？即係有呢個嘅思考其實。 其實都有，我諗有少少嘅，因為我覺得眾人嘅力量真係好勁。我記得上一次唱《最後的信仰》，其中個表演咧係去大館表演嘅，咁係當時係 Vicky 風搞嘅一個 organize 嘅一個活動嚟。我哋就請咗十五起同埋南居兒童合唱、南居少年兒童合唱團，咁佢哋都分別喺嗰個地方，雖然一百幾二百個觀眾到啦，全部都 outdoor。大家一齊唱咧，我係覺得好有力量嘅，尤其是初音呢個唱片咧， yeah. 有好多歌係可以一齊唱噶。老實講，我覺得可以sing along嘅歌係好偉大嘅。我亦都係希望我做嘅音樂係可以咁，因為分享好重要嘅，即係你都整得首歌出嚟，都希望多啲人同你都識啦。即係你都擺咗咁多心機落去，唔係淨係你口 message 想講，你有嘢想講噶嘛。咁扯湯成日唱片，除咗有即係解語花，我梗係希望大家同我一齊唱啦。咁快即係咁密，我都邀請聽眾朋友，即係觀眾第日我做 show 嘅時候同我一齊唱呢首歌。但係例如最後的信仰、情字一通、法國甜品，甚至乎超友誼，其實都係啲手婆嚟都得㗎。即係再聚都係咁係可以邀請人唱嘅。所以去到再聚呢，因为有个合唱版本身，咁我就諗如果你搵一个人嚟同我唱，我觉得应该係男仔係比较啱啲嘅，对我嚟讲，咁但係一个男人係唔够嘅， 变咗情歌， 一班男人男人先夠，我係好中意聽男人唱歌嘅。我覺得男人 vocal 係好好聽，因為有一啲磁性係真係得嗰種聲音先有。又何況一班咧係會特別温暖啲嘅，即係你會覺得係有一班男人喺度得啦，放心啦，唔使驚啦。真係啊，真係啊。咁我覺得呢一首歌佢需要有一種温暖嘅感覺， yeah, 所以呢一個雖然聽呢首歌有好多人會落淚啊，或者你會諗起好多嘢， yeah. 但係講到尾。我哋喺透過唔同嘅經驗去感受嘅經歷完之後，我都應該係向住好嘅地方行，即其實都係同最後的信仰其實係一樣，因為你要信最後，其實你有啲嘢係要擺喺個心裏面，就同到最後，其實你要明白悲傷之後，你應該珍惜當下其實都係一樣。所以我覺得呢個男聲合唱團擺喺度咧，係一個音樂上、效果上、聲效上。佢會提醒你這種感覺，冇唔明白都唔緊要，因為佢本來你聽就會有咁嘅感覺。 嗯，但係呢五位嘅男士，你係喺咩情況底下認識到佢哋五位嘅？ 呢個係多謝伍卓然嘅，伍卓然係呢一首歌嘅其中一個監製嚟嘅，咁佢係負責成個 choir 嘅。呢、五位男士就執 double 唱咗好多，好似變咗一堆好大多好多嘅男人，其實全部都係呢五個男人唱。係伍卓然邀請嘅朋友。咁、其實錄音咧就係錄咗我嘅 vocal 先，咁然之後就去個男嘅 vocal 點樣去幫我，即係將嗰個 shape 即係好似做陰影啊，打陰影咁樣。但係當然佢哋同時都可以主唱嘅身份唱，其實係就係咁啊。 OK， 喂，咁因为而家其实本身有 concert 啦，咁但系今年好多 concert 都系全部可能系延期嘅延期咁样啦。 系啊， 咁变咗喺2020年啦，咁应该其实本身系有好多音乐上嘅计划噶嘛。咁而家呢啲计划会系如何咧？即系嚟紧仲有四个月嘅时间。 我希望可以尽快真系可以 organize 到一个音即系演出啦。 系， 但系真系好睇个场地安排，冇办法。我谂大家都好明白。即系食饭好，见朋友好，即系大家都面对紧同一个问题。但系都系尽力，即系 hope for the best。 Okay, 如果唔系嘅话，睇下有啲乜嘢另外一啲方法，系咪可以用另外啲方式同大家唱歌咧？同埋，我觉得再出嚟，大家再见面，响个演唱会嘅场馆再见面，我觉得每一个人对待演唱会嘅方法都唔同嘅，即系个态度同感觉都一定会唔同噶啦。因为哇，你谂下。你就以前啲睇 show 咧，但有啲人難買飛啊，即係或者其實大家個睇 show 嘅習慣，其實真係有 show 開你都買嘅。老實講，香港人都幾支持現場演出嘅。咁但係原來冇有時多到可能你唔睇添，即係呢個我睇過啦，嗰個我唔睇啦咁。咁但係都真係無端端 cut 咗成年係一 个数都冇咧。大家出翻嚟嘅时候，其实系会有几兴奋咧？就好似上次，即系呢排唔可以出去食饭夜晚，但系而家放宽翻，可以去到夜晚九点钟。 系 嗰、那个嗰啲排队排到啊！有一个我食饭嘅地方，佢个我食都好熟噶，那个。侍应姐姐讲啊，佢话：哇，我哋第一晚啊，开到可以开到九点啊，个生意已经系等于一个星期六日咁多啦。你谂下，大家几恨出街咁现场演出系一样无可取代嘅相聚嚟嘅，真系。咁、所以到我哋喺现场演出再聚嘅时候，加上而家大家咁得闲啦，听咗咁多歌啦，咁又我觉得系好值得期待，真系。 系啊，咁你到时预咗咧，就真系嗰、个乐迷好热情啦。咁你应该预三个钟嘅 encore 咁样咯。系啊，咁 冇 encore 就加长啦。 encore 抵啲啊嘛，感觉好似 俾一份钱睇多一个 show。 系啊，我哋都系 show 缩短到半个钟，但系 encore 三个钟咁样咯。 OK， 咁 OK， 我 show 两首歌嘅啫。 系啦， 咁后面咧全部都系 encore。 好啦，喂，咁希望大家即系都可以快啲有现场嘅 show 可以睇啦，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啦，咁样。咁啊，先生就可以即系听住林义文嘅呢一个嘅再聚，系啦，咁啊睇下 trigger 到你心入边有啲咩思考咁样啦。今日多谢林义文，谢谢你 ，take care 啦， 拜 拜。 破灭，心可撕裂，爱难以肢解。冰会酷热，糖可苦涩，难跟它变态。对现实怎么踩都不会扭转世界。明白血肉会崩坏，骨气没法被活埋。来日想。心理愉快，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思想他人难偷取，软弱无力全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抢不去，这种抢非也许比你畏惧，想过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可以战败，不可收买，信任会失败。出魔界，救命！ 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1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1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1点，跌4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2蚊，跌6.5；阿里巴巴263.2，跌6.4；美团点评232蚊，跌6蚊；小米集团22.1，跌3毫；盈富基金25.3，跌8仙；中芯国际18.4，跌4毫；农夫山泉33蚊，跌1毫。港交所368蚊冇起跌，友邦保险81.15跌5仙，京东集团295.6跌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10.047，瑞士法郎8.451，澳元5.612，加元5.863，新西兰元5.147，欧元9.1351。每百日元兑港元7.3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3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2点，跌241点。港金现价报17,8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76美元，卖出1,93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七贤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公主道天桥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呢一段七贤道南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窝打路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空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又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咁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想了解多啲或预约投保，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在或大或小的波动之中。在这段水深火热的期间，我们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期待明天会更好。 心旷，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想听歌，骚动你很想摸，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骚动。 四点之后的骚动音乐，你好阿琼， 嘿，翻嚟啊 ，Hello Eric， 讲一个励志的故事啊， 好啊，嚟啊， 励志的故事是讲一个 MV 的导演嘅，系一个女仔嚟嘅， 系， 其实咧，佢依家喺台湾的乐坛咧，而家有呢个叫做怪才导演的称呼啦，咁但系其实如果你想拍啲好靓、好精致、好高贵、好优雅的嘢咧，就不是找佢嘅，佢系拍一啲极致，烂。 烂， 但是你会在烂当中找到态度的嘢啦。 烂的意思 即系点样去形容嗰样嘢咧？就是之前我哋介绍 Leo Wong 嘅新嘅 EP 啦，咁样。咁其实佢系成个 MV 都是动画效果嚟 嘅。系， 但系佢啲动画效果咧系劲，嗰种 old school 嘅状态系会起格啦。跟住你見到嗰啲卡通人物係手腳唔協調啦，可能左腳可以插到右手入面咁樣，但係其實嗰個係特登嘅，即係同埋咧係好，而家已經好多嘅客人去揾佢揾呢個導演呢間工作室，就係想佢哋做呢一種，你會覺得有種灰鞋，有種幽默，甚至乎嗰種好復古得嚟。其實某程度上你又會覺得哇，咁粗制濫造嘅咁樣嗰種狀態嘅 MV，我唔知大家理唔理解。其實依家好多美學都係咁噶嘛，即係因為而家尤其是音樂上邊咧，好興嗰種復古啊。咁由而家嘅角度拍翻以前復古嗰樣嘢，就第一就係嗰個像素好低啦。你見到好多嘢起曬格都唔清唔楚咁樣朦迷迷糊糊啦。 Okay. 另外一樣嘢可能就係嗰種好低科技嗰種感覺，即係一睇就知係 P 上去嘅，一睇就知咧係即係直情退地都退得好差嗰種嘅狀態，即係佢係做呢一種美學嘅一個 MV 嘅導演嚟嘅咁樣啦。咁呢個導演嘅名咧就叫做郭佩舒，頭先講勵志啦，我睇完佢一篇訪問，覺得哇好勵志啊！呢、這個故事真係，佢十八歲嘅時候由高雄上去台北讀書。佢話咧，佢人生應該係最樣衰嘅一次喊嘅經歷咧，就係企喺巴士站，即係佢哋叫公車站啦，嗰度喊。點解咧？因為佢話佢喺高雄嘅時候咧，係唔需要認路，唔需要做任何嘢噶，因為佢屋企樓下只有一班嗰啲巴士啦，你當嗰班巴士就係去到佢要去嘅地方，之後佢就呢架巴士翻嚟。但係佢話當佢企喺台北，佢屋企樓下佢要去嘅嗰個方向嗰個巴士嘅時候，佢見到20几條線。 哦，就 panic 啦！ 佢話係啊，佢完全唔知道，佢話我係邊個，我喺邊度，我要去邊度，我要做乜嘢？佢話佢嗰刻就完全唔知道，即係嗰種狀態就真係有種去咗另外一個世界嘅感覺啊，咁樣。但系其实呢件事我觉得系香港人身上应该好难理解。 未必嘅，你实在你喺香港习惯火车地铁先算啦。你上去东京，你啊， 我喺边啊咁然之后咧，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佢可能一路嘅选择咧，唔系自己帮自己拣， 系 屋企人帮你拣嘅。 Okay. 于是乎，其实佢对好多选择或者自己而家个处境系好冇信心嘅。嗰种冇信心就系、是，我到底系咪真系中意呢样嘢咧？Yeah. 於是乎，都是點解佢選擇佢想離開屋企遠少少嘅原因？即係首先你離開屋企遠少少，咁你就可以唔會再係屋企人幫你做決定啦。咁你就可以有更加多嘅時間問翻我自己係咪真係想咁做啦？咁但係當然啦，嗰個弊處就係、是。 一路有屋企人照顧你，咁、去到嗰度要全全自己照顧自己嘅時候，咪拿手唔成勢咯。即係呢個就明白啲啦，因為港鞋都係咁噶嘛，咁樣啦。咁其實點解會有機會可以做到 MV 導演呢？其實好多 MV 導演都唔係即係做嗰樣嘢專業出身噶嘛。咁佢之所以有機會做到 MV 導演，係因為認識咗 Leo 王，我哋之前介紹過呢個台灣嘅歌王啦，咁樣。咁嗰時佢話咧，佢就揾咗啊呢個女仔，佢同佢講話，我想拍一支，唔係嗰時唔係 MV 啊，只係一個以唐伯虎點秋香為背景嘅一個短片。直情係而家網上已經揾唔到嗰條片啦。咁嗰時咧好笑，呢、這個女仔就話咧，佢嗰時嘅成本係乜嘢呢、成本只有32蚊。 OK， 32蚊仲講台幣喎，即係計翻港紙得8蚊雞啫喎。係啊，一個短片就要咗8蚊去拍。 點解會咁低啊？歌王 系啊，咁、但系每个人都噏得过噶嘛，即系佢又唔系一出道就即刻系歌王。 哦，我即系唔系佢系歌王嘅时候做嘅， 系好耐之前嘅，即系识于微时嘅时候啦。 32蚊， 32蚊台币，8蚊港纸， 咪系咯？ 做乜嘢咧？ 即系如果你试下打电话，假设你嚟 call 噶，我8蚊想你拍个 MV， 我咪黐噶。 我谂而家8蚊你喺香港连串鱼蛋都买唔到啊！ 系咯，你搭程车都冇咗啦， 再过唔到海啊！8蚊 得搭小轮咯， 所以真系好夸张。咁但系嗰阵时系咩事咧？就系讲紧咧，佢用咗8蚊，即系32蚊台币去文具铺买咗几张绿色嘅卡纸，去做嗰个背景。所有嘢都喺前面拍，即系可以爱嚟做退地，同埋爱嚟做卡通嘅动画效果。 哦，咦，几聪明咁佢又。 是咩？系嘅， 即系因为佢嗰电脑嘅嘢，佢已经投资咗噶啦嘛。 系， 咁你咪攞嚟买张绿色攞嚟做个绿幕咯。 系啦，系啦，冇错啦，就系咁样。咁同埋最我觉得令我觉得都例，即系最想同大家分享嗰例子就系乜嘢咧？就系、是、你听佢第一个拍摄嘅影像系咁样嚟噶啦。于是乎，穷就成为咗佢工作嘅重心。即系你谂下，我哋一路以嚟都话啦，拍 MV 其实冇人俾钱嚟噶嘛。即系唱片公司也好或者边个都好，系想将个 budget 降落最低噶嘛。咁然之后佢话咧，开头嘅时候，尤其是佢帮独立嘅歌手拍 MV 比较多，又或者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出名嘅 MV 导演嘅时候咧，所有 MV 只有一个重点，就系冇钱，就系穷。于是乎咧，佢开头嘅时候咧。佢的而且確同佢箍討論嘅方向就係我哋點樣可以用最平嘅方法完成佢，即係例如想做個綠幕啦，我哋話自己買綠色卡紙翻嚟自己砌咯，咁然之後佢話可能有啲入面需要啲卡通動畫嘅，咁自己不嬲有識做開呢啲嘅，咁但係嗰個卡通人物邊個畫咧，咪自己。揾同色嘅人畫，但唔會係專業噶啦咁樣，咁所以你見啲手手腳腳喐得都完全唔協調，即係佢哋唔係專業做動畫出身咁樣。 OK， 咁但係呢樣嘢咧，即係又唔係話平，我哋就係求其做啦，得咁平，得咁少 budget， 唔好理佢啦咁樣，又唔係、啊。而佢嗰種即使好平，我都好想做到嗰樣嘢就係乜嘢咧？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可以發揮到嘅創意係啲乜嘢？ 哦， 呢、這個就係佢殺出嚟嗰條血路啦。即係當然，即係有啲人都可能話做爛事啦。假設即係300蚊，哦，原來你發現300蚊係可以做到一條 MV 嘅。咁但係可能個 MV 就係第一非常 low tech 啦。我哋見到頭先我講話，喂，睇啲係 key 上去㗎啦，所有都非常之自家製作嗰種，即係完全唔似係一個專業嘅攝影嘅過程當中出翻嚟。咁但係可能就會喺劇情方面啦、燈方面啦、等個氣氛營造上面咧、 哦， 做一啲唔同嘅嘢。咁、 okay. 嗰個就形成咗佢自己一個。風格啦，即係有啲嘢堅持落去咧，係會有好處嘅。咁佢而家就已經即係我話係獨立唱片界非常之認可嘅一個人啦。而且之前林宥嘉嗰首《少女》都係揾佢做 MV 嘅。咁同埋好多廣告啦，即係有啲廣告就會覺得係個個都拍到啲嘢咁靚咁啊，好難突出噶嘛。咁就會有啲人揾佢拍啲，我又唔想用爛達達去形容，但係就係有一種特別嘅美學喺當中嘅呢一種嘅作品嘅風格咯。 咁佢有冇收貴翻嚟？ 有梗係啦，黐線！ 但係收佢翻啲人話，我都係俾300蚊嘅 budget 嗰個美學嚟嘅啫，係啦，但我 charge 你3000萬， 又冇咁。但係其實今日揀嚟呢首作品咧，都係佢嘅。佢話佢人生當中咧，算係喺某程度上得到一個肯定嘅作品嚟嘅。咁而呢首歌佢之前都好中意嘅，係馬念先同9M88歌手《你朝我的方向走來》。佢話咧係嗰陣時馬念先就打俾佢，同佢講：，我想揾你拍一個咁嘅 MV 咁樣啦。佢好少即係拍真人嘅 MV， 因為佢話佢唔識導啲人做戲啊，佢成日覺得啲人啲戲好假，因為佢可能佢明知你哋做緊戲啦，於是佢點解啲戲咁假咧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嗰、那個成個 MV 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啦， 其實係好似發緊夢㗎，因為佢成個畫面風格都係蒙查查，好似有陣煙喺嗰度啦。跟住然之後好多嘢都好唔現實，就好似一個夢境當中一男一女嘅活動。咁、佢就話：咁係發緊夢嘅時候，嗰種亦幻亦真啊，咁我好似係兩個人嘅幻想嘅世界當中可以玩嘅事情咪好多咯。咁、樣係啦。 Okay, 所以你今日就想介紹呢一位係台灣嘅 music video 嘅導演。 係啦，咁呢一首歌咧都係即係我覺得大家都好喜歡嘅一首作品啊，嗰曲名稱《你潛我的方》。Ooh, she's such a magical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心里充满了期待。怎么你的口红画得有点歪，真的很歪，该不该勇敢说出来，害怕你坏了对我的观感，所以我决定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心跳是希望你喜欢、怎么你看我的表情有点怪，我不太明白，想问你为什么却装酷不愿意摊牌，我再也不想低着头低着头忍耐。 我们不只有低着头低着头，别装饰几个一个 physical physical、不要想得太多，遇见你以后有闭上眼都是好梦。朝我的方向走来，我害羞低着头等待，发现我的石门水库没有关，而且撑得很开，该怎么把它拉起来，一手拿着礼物一手撑着伞，所以我转身低着头低着头。 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我的心思不想让你来猜，空气中云酿不完的期待，我们都在等待，心里有什么打算，我的手已为你空出来，那时候才能给我你充满爱的大平台。 我们不只有对着头对着头，可调试机制丧失 magical magical， 敢不敢跟我走？ 朝我的方向走来，朝我的方向。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你朝我，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是好听的呢首歌， 系啊，同埋咧， 想去睇翻 MV 啦， 系啊，同埋大家想去睇 MV 嘅时候可以留意咧，佢话入边好多，即系佢话佢好唔中意啲演员咧，个 MV 导演话啲演员咧要望镜头要做戏啊， yeah. 因为佢话佢由嗰个 mon 入边睇出出嚟咧，佢就会觉得哎呀死啦，点解咁假咁尴尬咧？所以其实佢比较中意大家啊，你哋自己做自己嘢啦，或者好似影紧你哋花絮咁样嘅状态，嗰种自然嚟。 系，所以譬如近年有啲导演开始用一个方法，就系 even 可能系歌手本身拍啦，或者邀请啲演员拍啦，即系佢用方法就系、是。 我不斷現場道理，希望有一種情緒你的反應給到我。 哦，自然的反應啦。 阿星啊 ，Maggie 啊，咪即係好擅長用呢種嘅方法嘅，係啦，即係佢就係、是，所以你睇真佢哋做嗰啲 music video 嗰啲演員，你覺得嗰種喊，你唔會覺得、哇好假喎、 啊？係啊， 係同埋因為你聽過好啦，阿星做嘅訪問或者歌手同佢合作就係、是，係啊，阿星佢可能喺現場自己都爆喊啦、或者你演員咧係收唔到掣啊， 係啊， 咁你就知嗰樣嘢係真係撩到少少佢哋嗰種嘅情感出到嚟展。現在銀幕前面咁樣 係，咁我就會覺得咧，即係有陣時一首歌四分幾鐘 MV 可能都唔夠睇，即係可以做一個微電影啊咁樣。 係啊，咁所以呢個係即係近年我即係睇過好多 MV 就係、是以人性嚟計咧，我覺得就係阿星同 Maggie 係做得好好嘅。係咁、然之後譬如近年近排啦，咁有一啲係動畫，因為 CG 嘅 MV 啦，梁超風噶啦，係啦，萬個不捨啦，徐天佑嗰一個啦，機械輪迴啦，呢啲都係幾好啊。J 風我都拍得好噶。地球來的人咁樣，咁、但係咧講真，我就反而係近呢三個月啦，唔好數到半年咁遠啦。我印象最深刻嗰一個都係 Candy 孫曉賢。 哦，即係有個太空人嗰、那個 係啊， 即 係因為譬如你頭先睇到，可能就是、喂，假設如果你真係 budget 唔多，即係喂我做唔到 CG 喎、大佬。但你見 Candy 嗰一個就係佢嘅心思就係、我只係有一個 look， 就係一個太空人嘅裝束。我然之後就喺唔同嘅時間喺香港嘅大街小巷入面喺度奔跑啊、遊走啊咁樣。咁但係你又已經 get 到嗰件事就係、是、啊呢首歌同香港好有關係。而佢都睇到就係佢好似覺得香港是一個好陌生嘅地方。佢已經傳達到呢件事，但係你話係咪天價嘅 budget 咧？ 又唔使嘅。 其實又未必咁樣。 同埋其實而家大家都知道，普遍咧 MV 導演都係攞緊好少嘅錢，但係要做到好好嘅效果出嚟。 係啊，咁所以我就係覺得哦，都係阿星嘅。 啊， 係。係啦，咁樣。所以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你頭先講嘅時候，我就醒起呢一個 MV 都係幾有嗰種未必好大 budget， 但係做到個 impact 好大。再加上啲 detail 就係你見佢會用翻啲英文字幕啊，更加令到嗰個陌生嘅感覺再重一啲，紀錄片嘅感覺又重一啲咁樣。咁所以就我哋冇得俾你睇嘅，自己上去 YouTube 揾啦，聽下孫曉賢女士嘅呢一首《如詩》啊。 No.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累计已经有1362000人次接受采样，1150000个样本完成检测。另外，今日半日已经有52000人采样检测，当中大约40%未经预约之下接受采样，比率较以往高。负责统筹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宣布，再延长计划多三日，去到下星期一，整个计划为期14日。至于目前仍然运作的122个检疫中心，将会有65个在星期六起停止运作。一间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发现，受访的本港公司中，近40%维持人手不变，15%表示会缩减人手，另13%表示有意增聘员工。万宝盛华大中华在7月底访问近400本港公司的雇主，结果显示，由于全球和本地疫情反复，6行业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批发和零售等的招聘意欲都下跌。不过部分行业开拓虚拟业务，相关的人手需求持续。香港失明人协进会希望政府增加对残疾人士医疗上的支援，建议尽快落实 推行残疾人士医疗券。协进会今年6月4日至19日期间，以网上问卷调查收翻300多份问卷，大约70%几视障受访者话，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未必或者不会即时求医，主要原因是私营诊所费用昂贵，公营诊所轮候时间长和难以预约。香港失明人协进会表示，长者医疗券已经实施一段时间，日渐成熟，希望将医疗券的安排延伸至残疾人士，帮助减轻残疾人士的医疗负担，同埋减轻公营医疗系统的压力。台湾宣布，因应香港的新型肺炎疫情缓和，即日起将香港重新列为中低风险地区。短期商务旅客到台湾的居家检疫期可以由原本的14日缩短到7日。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香港连续两星期达到中低风险分级标准，而香港政府亦都已经放宽部分防疫措施，因此调低风险级别。目前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被台湾列为中低风险国家及地区。根据疾管处的规定，来自中低风险国家及地区的商务旅客入境台湾之后，可以在居家检疫第7日申请自费病毒检测。如果结果是阴性，可以改为自主健康管理去到第21日。期间如果没有出现症状，可以正常生活，但应该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外出的时候要全程戴口罩。人权组织向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发信，要求收回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声称代表西藏、新疆维吾尔族人和香港的人权组织代表，趁国际奥委会在瑞士召开会议之前向巴克发信，指责北京在2008年主办夏季奥运之后，人权纪录未有改善，并进一步建立监察网囚禁维吾尔族人，又在香港和内蒙古侵犯人权，向台湾作出威吓。国际奥委会重申对政治事务保持中立，但获中国在人权方面作出承诺，又强调赋予会员国奥运会主办权不代表国际奥委会同意当地政治架构、社会背景和人权准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68点，跌155点，总成交金额1,20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61点，跌4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4元，跌4.5；阿里巴巴263.2，跌6.4；美团点评232元，跌6元；小米集团22.1，跌3毫；盈富基金25.24，跌1.4；中芯国际18.42，跌3.8；农夫山泉33.2，升1毫；港交所367.6，跌4毫；友邦保险81.05，跌1.5。中国平安81元，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02，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3，人民币6.847，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2点，跌241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56美元，卖出1,92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近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在屯门因为有水管爆裂，屯盛街近住华都花园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的，咁就由于水管爆裂啦，屯盛街近住华都花园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朋友啦要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登革热有蚊传播，潜伏期3至14日，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较轻，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热病毒，可能会出现重症登革热，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风险，外游时被蚊叮咬后，如果有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医生知近期的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骚动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骚动音乐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or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骚动音乐 ，Only on RTHK。 下午4:40，骚动音乐阿琼的部分。第一首选是9M88新歌，歌曲名称叫做 Hello Bye Bye， 同痛苦讲声再见好吧。而这种痛苦呢，是女仔才会明 白。 9M88 Hello Bye Bye， 同痛苦道别之后呢，先至可以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感受的是女神的灵魂的歌曲，简历 Hebe 田福恩新歌《或是一首歌》当中的《自由自在》。 首歌，带你潜进深海里，我把我的秘密借给你，一些孤独的我。 被田馥甄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或是一首歌》，感受到歌曲当中那种自由自在的灵魂。而这份自由自在其实从来都是得来不易的，曾经都有很多枷锁依附住在这份自由自在当中，而很多人都为了这份自由自在付出了很多。 游学远方，习礼之书广人望，原是女心暗掩藏，校有规分令纲，不允许巾帼求降，熟言女子熟心规矩暗访，人在远方，处身书斋感迷惘，游行与山伯结党，夜唱诗奏或作，赏月看星说文行，热情暗生不可自抗，怕坦率将心声交代，怕重述泄露中英台，若擦肩强避开，视线骤改，不敢笑逐颜开，为寻求觅到所爱，必先要死去换来，乞讨无障碍对待，为寻求活到精彩，需将女真卸下来，自我盖天不自爱， 歌曲名称叫做祝英台，继续都讲祝英台的故事。 飞罗梦小姐，飞罗梦，飞罗梦小姐，飞罗梦，飞罗梦小姐，飞罗梦。 吴青峰的新歌《费洛蒙小姐》。 谁会想到毛毛虫长大了变蝴蝶，谁会想到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只有费洛蒙小姐，费洛蒙，只有只有只有只有费洛蒙小姐，费洛蒙小姐，费洛蒙，他居然说他早有预料。 娘兄啊，英台若是女红妆，娘兄愿不愿陪鸳鸯？ 哦，他是叛逆的野女孩，居然把世界颠倒过来，你看你看，就是他的错，就是他不男不女的妖怪，他是女巫，给他上黑色的衣服，他是女巫，把他给关起来。我不要做个隐形人，可怜的可怜的黑色蝴蝶，费洛蒙小姐躲在家里的衣柜饿了7300天，费洛蒙小姐有很多的心事，从来不说出，没人看过费洛蒙小姐踏出家门一步，一有人开门打招呼，他就完全变成家具的一部分，他只想在自己家里放风筝。是你一抬头就会看见，我要如何向他呼唤天神镇刚的你，我在这里，收音机啊收音机，告诉我那个频道可以收听你的声音，可以听到绿草如茵，他听见自己心里深处的声音，像风筝一般的一声摇啊摇啊，光下他和影子飞 清风新歌。故事当中出现了一位费洛蒙小姐，其实她可能都跟祝英台有些关系，而故事结局呢，她都化蝶，但是这种化蝶对于她本人来讲 其实是一种解脱嚟嘅。最后一首歌，何韵诗作品。 从前没有花，用我拨开沙土，用眼泪种石柏。墙外是你吗？何以未讲一声就撇下我回答吧？上次匆匆一别，还约了结伴去共你遇上那道桥。此时你的心不再在跳，共你快将生回了。重回那一秒，如何回到当时？犹如情侣热恋的那时，记忆可以幻作一对蝴蝶飞舞在时光深处，荼蘼红过。唯独春天可以给记住，楼台又架起，含笑东色生死，月光另有天地，长年没有起，时间一推不返，就化蝶去有故地，六尺风土之下还有你，约定了下世共我共传奇，最后那一口气，吐出我当时会讲的一句爱你，顿觉遍体轻易会飞。如何回到当时，犹如情侣热恋的那时，记忆可以幻作一对蝴蝶飞舞在时光深处，荼蘼红过。 由谢安琪的《祝英台》去追求男女平等的地位开始，去到吴青峰的新歌《费洛蒙小姐》，去想找到自己的价值，去到最后一首歌选择何韵诗的《化蝶》，三首都用了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